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42集，随地接大佬。两人都下意识地停了话头。秦修成本来在想秦灵跟秦四爷的事，眼下看到秦冉，他整个人的思绪就收了回来。虽然没有具体问过秦冉的事，秦修成也知道他有自己的秘密，但他这次回京之后确确实实有被惊到，无论是好对还是研究院，脑子里思绪一幕幕掠过。秦冉没他们想得多，他现在还没有看到秦灵的状态，走近直接把好队查出来的资料递给秦修成，按着眉心说，这是好队查到的案件。秦修成把手中未点燃的烟重新收起，接过来文件，张了张口想要说什么，却又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只沉默地低头翻着资料。秦冉也没有问他们俩之前在聊什么，跟他们说了一声后就进了病房看秦灵。等他进去后，秦管家才看着被带起来的病房门，他直起下巴说， 这么快就有了结果？他们中午才出去查的，现在才不到四个小时吧？ 刑侦大队也不是摆设。 秦修成翻着资料，他翻得也不慢，很快就看到了关键人物秦昭，眸中敛着寒意。 秦昭的手段在好队眼里根本就不够看。 秦修成并不意外。秦管家点点头，站在秦修成身边看了资料。 竟然是秦昭，查得这么清楚。 纵使时间不合适，秦管家的心里还是涌起了难言的感觉。他半年前就听秦修成说过几句刑侦大队的事情，但听说的总归是听说，眼下才知道被神化的刑侦大队确实名不虚传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搁在其他分局那儿，恐怕连秦昭都查不出来。好队他们不仅查到了秦昭，还把证据都列出来了。秦修成翻完没有说话，只是把资料合上也开门进去。病房内，秦冉正站在秦灵床头翻看他的病历。经纪人坐在病房内的沙发上半眯着眼睛，他一晚上加一个白天没有睡，现在昏昏欲睡的。秦汉秋站在秦冉身侧，正在跟他说话。 那个好队，冉冉，你怎么认识他们的？怎么拜托他们的？ 秦汉秋面色沉吟，他压低了声音。顾西池他听秦灵说过是在酒店认识的顾哥哥，但其他人，秦汉秋再傻也知道他们不简单，尤其是好队，身上一股喋血的煞气，不像是普通刑侦队的人。秦汉秋有些担心。听到秦汉秋的问话，房间内其他三个人耳朵都竖起来，尤其半眯着眼睛的经纪人也不由看向这边。秦冉翻了翻记录，秦灵现在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，他把病历重新挂了回去，随意开口。那不是我的朋友，郝队跟程木他们是程俊的人，秦冉这么说也没错。秦汉秋点点头，秦冉这么说他就差不多明白了，微微松了口气。 哦，那就是小程的朋友。 嗯，秦冉嗯了一声，忽然转身看向病房门外。房间内其他人不懂他这个动作，只看到他忽然走到门边，抬手把门拉开。门外站着一个9岁左右的微胖女孩，看到门开了，她抬头，唇抿了抿，一双漆黑澄澈的眼睛无波无澜。蓝白格子的羽绒服上沾着灰尘还有血迹。 这是他的石头。 他伸手把掌心中的石头递给秦冉。 然后一句话都没有说，直接转身往走廊尽头走。秦冉看着他的背影，挑了挑眉， 这不是我给小林弟弟的石头？ 走廊尽头，顾惜池正慢慢地走过来，跟那女孩擦肩而过，看了对方一眼，然后走到秦冉身边。应该是车祸小林掉的，他去给找回来了。秦冉收回目光，顾惜池颔首，他目光看着小女孩的背影，微微拧眉。 那小女孩吃的药有问题。 两人说了几句，顾惜池就跟着秦冉一起进了病房门。他身上就穿着白色线衣、米色休闲裤，满身清冷，手里还拿着个白色的塑料袋。进病房后，他一一跟秦修晨、秦汉秋打招呼，顺便介绍了一下自己。听到这就是那位顾先生，秦汉秋、秦修晨连忙站起来道谢。顾惜池哪里敢让他们给自己鞠躬啊，他直接避开。 我没做什么，这次主刀是我师兄，跟我没关系。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走到秦灵床边的仪器上，查看了各项在读数据，顺便把手中的袋子放在床边的白色矮桌上。 小冉，实验药用法上面有写，这些事等小林醒过来后让他三餐服用就好。 他叮嘱了几句，秦管家在一边记得非常认真。顾惜池说完又检查完一系列数据，就要回研究院。秦修成等人把他送到了电梯口。一下午，各主任来过，一群医生来过，院长也来过。秦修成一开始也很震惊，到现在他也慢慢的镇定下来，把顾惜池送走后才往病房走。这些人是看在秦冉的面子上来的，无论他们对自己多礼貌，秦修成这一行人也不敢有丝毫怠慢。 刘爷，我听护士说过，那位顾先生是 M 州医学组织的。 秦管家压低了声音。不是一个圈子的，秦修成的经纪人没有听过顾惜池。听秦管家这么一说，他抬眸，语气诧异。 M 州医学组织？ 他不知道 M 州医学组织具体是个什么样的组织。只要是能在 M 州立足的势力都不简单，比如 M 协，一个车牌号可以自由出入 M 州，不会被乱七八糟的人马盯上。这是经纪人去过两次 M 州所得到的最直接的体验。秦管家看了经纪人一眼，他现在已经麻木了，只是颔首。 没错，他回国后现在在京城研究院。 听好几个医生说秦灵没事，一行人都有劫后余生感。秦管家放松下来，又说起了其他事。经纪人不由啧舌。 小侄女是不是去过 M 州啊？ 一开始去 M 州是因为汪子峰的事儿，他替秦冉遗憾没能去 M 协。可眼下，经纪人觉得或者是自己的想法有问题。当然他怎么想也想不到，秦冉不仅去过 M 州，连 M 州的几个大佬都挺熟的。好半晌，经纪人也没有昨晚那么紧绷了，他看向秦修晨。 秦影帝啊，现在有小侄女，秦管家他们惹出来的麻烦也不需要你一个人扛了，你也能休息休息了。 若是以往发生这样的事，秦修晨戏没拍完就两地奔波，至少一个星期都不能睡，还要时时刻刻防着秦四爷。秦修晨转身看了他一眼，经纪人收回刚刚的话，摇头道： 行吧，我知道你不愿意把他牵扯到这件事中来，他对秦家没归属感，但小侄女对小林至少是关心的吧，你别给自己压力，小侄女啊肯定没你想的那么多的。我先回家一趟。 经纪人拍拍秦修成的肩膀，没再多提。他身上也挺狼狈的，现在秦灵情况稳定了，他终于可以安心回家洗漱了。 他拿出手机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晴影帝工作室的人。 嗯，我也会去一趟。 秦修成手中拿着秦昭的资料，垂眸。病房内，秦汉秋又倒了一杯水给秦闪。 给。哎，小程呢？他是不是忙坏了？ 提到程俊，秦汉秋面色又好了很多。他拿出手机，翻出程俊的电话。 啊，小程现在应该没在休息吧？我打电话会不会打扰到他呀？ 秦汉秋按着手机号码，没有立马拨，怕影响程俊休息，只是询问性的看向秦闪。 不用，他待会儿还要过来看小林的情况，我先出去打个电话。 秦闪低头看了看手机，翻出合成的手机号，继续开口。他拿着手机出去，秦管家才看向秦汉秋。秦汉秋一愣， 怎么了？ 你说的那个小程到底是谁？ 秦管家沉默片刻，小心翼翼地询问。之前不止一次听秦汉秋提过小程，秦汉秋的修辞太过匮乏了，不是医生就是修双专业，但秦修成跟秦管家都没有多想。可今天听着一行医生的对话，听了顾西池口中的师兄，又听了好队是因为那个小程而来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